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蓉蓉，你也很厉害啊，连爷爷的武魂都逼出来了。像你这个级别的魂师，别说是辅助系的，就算是强攻系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。这暗器果然有独到之处，尤其是它的突然性。 没错，我三哥说过，暗器就是要突然，趁敌不备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。 话音未落，宁荣荣点头的动作似乎变得大了一点，嘎嘣一声，一道寒光瞬间从他背后电射而出，直奔剑斗罗面门飞去。距离实在太近了，哪怕是剑斗罗这样的强者，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也绝不可能闪躲击阔射出的金背花装弩。防御他自然是能够做到的，可是他的武魂又实在太霸道，宁荣荣就在面前，一旦他使用武魂，那么宁荣荣必然会受到波及。念头电光石火间在陈心的脑海中闪过，无奈之下他只得一张嘴，一口咬住那喷薄而至的弩箭。锦被花装弩虽然强劲，但也强不过剑斗罗的牙齿，可是弩箭一旦受到挤压，内部的毒液立刻喷了出来。幸好这毒液还未经过唐三改良，可尽管如此，剑斗罗也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舌头完全麻痹，心中大惊之下，他身形一闪，张口将毒液和弩箭喷向一旁的同时，拉开了与宁荣荣之间的距离。看到剑斗罗那惊慌的样子，宁风致和古斗罗古荣都吓了一跳，赶忙迎了上去。宁荣荣也没想到自己那么强大的剑爷爷居然也会真上当，顿时也慌了，朝着剑斗罗跑去。 哎，别丫头，你别过来啊，剑爷爷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。 剑斗罗飞快凝聚体内魂力，瞬间逼入舌头，为了排出毒素，不得不咬破一点舌尖，将一口紫黑色的毒液伴随着鲜血喷到一旁，脸色这才舒缓了几分。 蓉蓉，跪下。 宁蓉蓉也不敢上前，楚楚可怜的在原地跪下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就要流出来。古斗罗一看这情景，立刻不干了，一闪身就来到宁蓉蓉身边，将她拉入自己怀中。 哎呀，风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陈心这老家伙自己没本事，那怎么能怪我们蓉蓉呢？正所谓兵不厌诈，这也更能证明这些暗器的作用了。蓉蓉，不错啊，可给你骨头爷爷出气了。很多年没见过你剑爷爷这个贱人这么狼狈的样子了。果然有你骨头爷爷我诡诈机变的风采啊。 顾叔，您。 宁蓉蓉从古斗罗怀中滑出来，快步跑到剑斗罗面前，这次没用宁风致说，他主动跪倒在剑斗罗面前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 剑爷爷，蓉蓉错了，您惩罚蓉蓉吧。 看着女儿眼中的惊慌与悔意，宁风致不禁一愣。在他印象中，自己这个小魔女一般的女儿可从来没有向谁认过错，看来这史莱克学院还真是没有白去。此时剑斗罗已经缓了过来，余毒在之前那口毒液喷吐之后排干净，赶忙一伸手将面前的宁蓉蓉抱了起来。 哎呦，蓉蓉乖，不哭啊，是剑爷爷自己没本事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我们说好试验暗器的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呀。这暗器啊，它果然是有突然性。宗主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想尽一切办法让制作这暗器的小子加入本宗。 宁风致认真地点了点头。试问，能够凭借着外在的武器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释放出武魂，甚至吃了亏，这些暗器的作用有多大？如果面对的是敌人，一向没有攻击能力的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，在对方大意的情况下突然释放出暗器，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？ 柔柔，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对宗门内任何人说，明天我就跟你到你们史莱克学院走一趟，好好会会你这位三哥。 此时宁风致心中一片火热，今天女儿回来带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，他很期待去见一见那个给予了宁蓉蓉这一切的少年。 不论如何，身为父亲，他都需要有所表示。仅仅从宁荣荣的武魂来看，唐三对七宝琉璃宗就已经有着天大的恩情。同时，宁风致心中还有另一种想法。如果真的能够将这天才少年招至麾下，说不定几十年之后，七宝琉璃宗就又会出现一位封号斗罗作为守护者。封号斗罗的生命固然比普通人长一些，但终究是有限的。不论是剑斗罗还是古斗罗，都已经年过八旬，几十年内或许无余，但几十年之后呢？他得为自己女儿的未来铺路啊。就在七宝琉璃宗内因为宁荣荣的回归而引起了一番变化的同时，唐三还在静心修炼。他身体所受到的创伤实在不轻，回到宿舍之后一直修炼到第二天凌晨才清醒过来。缓缓睁开双眼，透过窗户隐约能够看到外面的光明。他深吸口气，感受着体内的情况。唐三欣慰地发现内腑的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在冰火两仪眼的作用下，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造，不只是让他身体表面皮肤变得更加坚韧，同时内部也是远超普通人。唐三的目光落在桌子上，只见上面放着一张纸，纸上有一根奥斯卡特制的大香肠。在对面床铺上，奥斯卡正在静坐修炼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唐三拿起桌上的纸和香肠，只见上面写着娟秀的小字： 哥，奥斯卡回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醒了以后吃一根他的香肠，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你，小五。 看着桌子上的字条，唐三心中不禁一片温暖，三口两口将香肠吃下，感受着热量传遍全身，最后的一丝不适也已荡然无存。随着魂力的提升，奥斯卡的各种香肠功能也都有所提升，这恢复香肠除了当作食物以外，恢复的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将纸条折好收入怀中，唐三轻声走出房间，走出了宿舍楼，借助建筑上的落脚点，几个起落已经来到了楼顶上。此时正好是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远处刚刚泛起一丝淡淡的白色，体内玄天功自然流转，打通了冲脉之后，玄天功的运行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。唐三身上逐渐泛起一层白蒙蒙的光泽，工具双目，紫极魔瞳在玄天功的支持下渐渐释放光彩。远处东方天际的白光渐渐清晰起来，唐三眼眸中的紫色也逐渐强盛。除了原本的紫色以外，还多了一层淡金色的光芒。随着天边那抹鱼肚白渐渐泛出紫气，唐三眼眸中的光芒也陡然变得强盛起来。紫金色的光芒从双眼内喷吐而出，宛如两道闪亮的光柱，足足从眼内射出一尺左右，光芒吞吐。随着收缩释放的过程，仿佛能够轻松摄取东方而来的紫气。在望穿秋水路的作用下，紫极魔瞳产生了质的飞跃。此时外表上看去，唐三眼中虽然喷吐着紫金色的光芒，可从他的角度看，周围的一切却变得格外清晰。他的紫极魔瞳已经正式进入了第三重戒紫，在催动之下，眼前出现的完全是一个层次丰富、色彩缤纷的世界。哪怕只是透明的空气，他也能够辨别出其中淡淡的灰尘。而他眼底伸出那紫金色的光芒，更是充满了摄人心魄的气息。天边那抹紫色悄然而逝，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却并没有收回。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凭借意识的控制看清楚千米以外的一切，哪怕是清晨的雾气也无法阻挡他这充满了穿透性的目光。那天在服用过望穿秋水露之后，唐三就感觉到自己的紫极魔瞳多了些什么，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弄清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绝对不是简单的增加视力。 深吸口气，身体周围的白气宛如海纳百川一般被唐三吸回腹中，玄天功在体内经脉三转之后，徐徐沉入了丹田之内。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按照这个速度，恐怕我真的能够达到玄天功的最高层次吧。而且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久才对，毕竟现在我还不到14岁。 当唐三重新回到宿舍时，不仅奥斯卡醒了，小五也来了。眼看唐三神色如常，小五立刻流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。 小三，你这一受伤我可命苦了。刚才小五一来就急着把我摇醒，问我你去哪儿了。难道他不知道你每天早上都会去修炼吗？ 你懂什么，这叫关心则乱。哥，你完全没事了吧？ 已经都好了。 那我们一起去吃早点吧。大香肠叔叔，你继续修炼就是。 还修炼个屁呀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吃饭。哎，对了，小三，听说你昨天干掉了一个58级的魂王，这太猛了吧。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，首先是对手大意了，没把我看在眼里。我能战胜他，运气占了很大成分。那是一位全力量型魂师，正好被我的控制系克制。尽管如此，我也还是凭借毒和八蛛矛才勉强占了上风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暗器的威力主要还是体现在突然性上，只要人家有了准备，魂力相差20级，我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哼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都是你赢了，真是给我们史莱克七怪争光。等我们在那个什么高级学院大赛上再拿个冠军回来，我们史莱克七怪恐怕就要成为整个大陆上最著名的魂师团体之一了。哎，我们也要努力了，有了你那仙草，我看比赛前这半年我们都有冲入40级的机会。嘿，走吃饭去。 那高级魂师大赛恐怕也没那么容易，我们的实力虽然已经不错，但我们要对付的却是25岁以下的魂师，谁知道大陆上有多少天才呢？不说别的，单是黄豆战队实力就和我们差不多，到了比赛的时候恐怕他们也全都达到40级左右了。这次他们不会再给我们偷袭的机会了。要是玉天恒和那两个玄武龟魂师的实力发挥出来，可是很难对付的。 这就是你和戴老大的问题，我反正只提供香肠就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